雷少听出来了，任秦总啊，这可不是在问他的意思，人就直接是肯定句了，就是通知告诉他的意思，他没打算出这个买地钱。 我，你还能不能再坑点啊？我出钱，你拿地，你脸是不是得有这么大？ 雷猛划拉着胳膊，在半空中画了一个圈，夸张的在收拢，然后怒瞪着秦锦城。秦锦城深睨了他一眼，敲着桌面说道： 你原来那块地我不买了，也不要你们赔违约金给我，你把这两处地买下来送我。 凭什么？你不买还要我出违约金？ 哼，那我买。 秦总皮笑肉不笑，敛着眼睛看人的时候像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，太可恶了，没有见过这么欺负人的，还能够再过分一点吗？雷蒙远离秦锦城，他怕他再靠他那么近会忍不住咬断他的大动脉，喝他的血，吃他的肉，然后再嚼烂他的骨头。雷蒙的眼睛是五官之中最有魅力的一个存在，尤其是他认真注视着一个人的时候，基本上是不分男女，每个人都逃离不了他的魅惑。但秦锦城一定就是意外的那一个，他都盯了他快五分钟了，男人除了换了一个姿势，连眼睛眨动的频率都没有变一下，倒是雷猛自己觉得眼睛痛得受不了。这个男人有毒吧？指定的，不用怀疑，连眼神都有毒，杀人于无形，太他喵的可恶了，仗着自己长得好就可以这么欺负人吗？话说这事儿不是雷少经常干的吗？这总算是遭到报应了，也被人给祸害了一回。雷蒙认输地收回目光，抢回地气说道： 行，我出钱，工厂你就别想要了。 没有我，那些手续你办得下来？ 鄙视，绝对就是鄙视，这男人还能不能行了？这么看不起他？雷蒙瞪了他一眼。 秦总，要不要试试？ 不是，雷少的能力我早就领教过了，工厂的事我负责搞定，买地的资金你出钱，很公平。 哪儿公平了？哪里公平了？秦总，你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好不好？你什么事都没干，白得两块地，还敢喊公平？ 秦锦城像是一瞬间内疚了，眼神的锋利收了些许。 是不太公平，刘琴可是我的人。 他内疚个屁，这家伙就是一个黑心货，吃人不吐骨头的那种。 你他妈 没有完全骂完这话就夭折了。雷蒙还不想把俩人的关系闹得太僵硬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他现在还得靠着这个男人帮他拿回公司。态度，注意态度。雷蒙扯开自己的扣子，让火气往下散了散。 那我是不是还得跟你说声谢谢？ 谢就不用了，记得明天早上去趟公司就成。 雷蒙把书房的门摔得震天响，人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差点没有把楼板给剁裂，隔着门板的秦总不禁蹙起眉头。 现在的小孩子脾气都这么大？ 刘琴莫名其妙地看着走下楼的雷蒙。 雷少。 刘琴，我问你，这地契所有者上写的谁的名字？ 雷少你的。 刘琴不知其意地老实回答。雷蒙弯了弯眉。 那处废工厂呢？ 也是写的雷少的名字，对方只让写你的名字。 刘琴直觉这件事儿有点不对，可是他又想不出来是哪里不对。照理说是雷猛赢的赌注，东西自然也归他。刘琴觉得这个认知没有毛病啊，再说他们家秦总也不像是会贪这些东西的人呢。 这姓霍的有眼光，写我名字就对了。小秦子，辛苦你了，走， 哥请你吃宵夜去。 雷猛心情大好，看刘琴也是顺眼了不少。想到楼上那个谁都欠他2800万的主，还是这个老实本分的刘助理，更是惹人喜欢。刘琴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，雷猛要请他吃饭，京城第一大少爷要请他一个司机吃夜宵，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古怪啊？虽然雷猛这个京城第一少已经是一个过去式了。 哎，你走不走啊？愣那干嘛呀？还是说你比较喜欢吃剩面条？ 这谁喜欢吃剩面条啊？想起雷少刚刚用锅里没有捞干净的几个面条就打发了的这事儿，刘琴那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全没了。他都替他忙活了一大半天了，请他吃个宵夜怎么了？去，为什么不去？雷猛跟刘琴离开秦宅，雷猛没车，刘琴出门办私事也不好意思开秦总家里的公车，两个人呢步行了一段路才打到车的。上车之后，雷猛便示意司机直接开到了附近有名的大排档。听到雷猛报地址，刘琴又被震到了。这还没想到这位雷少还挺接地气儿的，他还以为人不吃这玩意儿呢。雷少不仅吃东西接地气儿，他那酒量也接地气儿，一顿大排档把刘琴灌得找不着北，关于秦锦城的小秘密也掏得差不多了。雷猛见目的达到，用手机叫了一个车，把刘琴给送回家去了。而他自己呢，却是漫无目的的开始溜达。雷家不想回，没劲，其他的地方去了也只有一个人，更没劲。迎着夜风，雷猛点了一支烟，抽了一口便呛进了肺里，气得他转手就扔进了垃圾桶。 天，你也欺负我，还能不能行了？ 雷猛叹了一口气，从来没有过的寂寞感扑面而来。哎，找萧炎那逼去吧，实在不得劲儿了还能跟他打一架。雷猛刚抬手拦了一辆车，这兜里的手机便响了。这接起来一瞧，哟，是沈浩那个小子，这是被他爹给放出来了。雷猛勾着嘴接起了电话。 还活着呢？ 你雷少都还活得好好的呢，我怎么舍得先走一步？ 哼，算你有点良心。 在哪儿呢？找你去。 有车吗？没车就别来了。 那是必须的。地址？ 雷蒙想了想，便报了江哲那处俱乐部的地址。他车还在那儿呢，得骑回来。萧炎那儿去不成了，也好，别打扰他解密码了。挂断电话，雷蒙示意司机也往那边开。等他到俱乐部的时候，沈浩早就在那里等着了，人呢坐在一辆商务越野车的车前盖上，眼神放空，盯着不知名的地方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雷猛稍愣，他很少见到沈浩这副样子，似乎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。这才几天不见，这小子这变化还挺大呀。雷猛朝他走过去，还没到近前，沈浩的目光一收，便看到了他。人从这车前盖上跳下来，直接就冲了过去，二话不说，先给了他一拳。 你怎么回事？大晚上的为什么要约在这里见面？我记得这里可是江哲那小子的地盘。 沈浩还记得之前的不欢而散，虽然后来因为雷猛爷爷的过世，大家又重新见了一次面，但是那个滋味肯定不比以前的。江哲这个朋友是做不成了。 怎么了？他地盘我还不能来了？ 雷猛挑动眉头的样子，还是如以前一般狂妄不羁，目中无人的欠揍。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，让沈浩组织了一晚上的安慰词组给倒进了垃圾桶。安慰雷大少，他想什么呢？雷猛这人根本就不需要安慰的好吗？ 能，你连天都能上， 哪还有你雷大少不能来的地儿？走走走，进去开一局。 江哲这处俱乐部除了户外的活动，也有室内的射击跟桌球。陈浩说的开一局指的是桌球，他也就这个项目活动还能上得了台面了，这别的东西他不敢在雷猛面前提议，怕被虐得找不到回家的路。雷猛转身找到他的机车，长腿一伸跨了上去，手上拿着头盔，看了沈浩一眼。 不了，我就是来取车的。 机车扬长而去，留着沈浩在夜风中独自流泪。